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麵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撈麵， 咁 子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係姚明豪，你聽緊嘅係 www.web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開始呢個11月17號晚的北上頻道，咁啊，今個禮拜啊，又一次我哋再延遲咗一日啦，咁、啊，都係近排嘅第三次啦，咁啊，今次就唔關串到盡事嘅，咁啊就關我事啦，咁啊，首先。Eugene 喺度啊，今日 系 咁啊，今系啊，今日同阿 Eugene 冇关系嘅，即系 自投罗网， 延迟冇关系嘅。咁啊，最近其实都好哇，真系好难控制啲录音时间，因为自己个工作上实在系忙得太过紧要啦。咁啊，转变咗个新嘅工作环境之后就，就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啊，即系搞到录音都冇时间，其实影响埋啲节目质素嘅，其实都 就见 系啊， 见你有阵时通电话，你都走到唔知去晒边。 系啊，我自己有时瞓醒都未知自己喺边，喺东莞任何一个角落啦，又或者系今个礼拜又试过去咗湖南长沙啦，去咗两日啦。咁啊，去嗰边其实好得意啊！去嗰边就系因为应一个喺一个大学嘅教授嘅邀请，咁咧就上去咧就参加咗一个喺大学入边嘅招聘会，咁然之后咧就见工啊，咁同一啲应届嘅毕业生咧咁啊见工，咁啊嗰间喺湖南长沙嘅大学咧就系、是、一间外语大学嚟嘅，咁咧就系、是。有啲學生咧就會係讀英文啦，有啲學生就讀德文啦，有啲讀西班牙文啦，日文都有嘅。咁啊，日文嗰啲咧，聽講係揾工係最難嘅，因為今時今日啲日文啊，其實就唔受歡迎之外，仲有啲我諗係政治上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今時今日就都冇。 幾年前，即係同啲學生傾偈就都冇幾年前咁吃香啊！即係如果你話讀外文，因為以前譬如讀外文咧，嗰、那個你有個翻譯嘅能力咧，咁啊，譬如話有陣時走去啲交易會啊，走去啲展銷會啊，咁啊兜下啲外國客人啊，做下翻譯啊，都唔錯咁。但係因為我諗就已經幾個原因啦，因為每一年都有成千千萬萬嘅大學畢業生，咁啊好多以前早幾年都已經即係畢業出嚟做嘢啦，咁啊變咗即係個就業機會又一年比一年少啦。咁同埋因為我諗加上就係呢一兩年嗰個外貿嘅低迷啦，咁啊變咗譬如話就甚至真係有好多展銷會其實真係發覺就內銷嘅客人係比外即係外貿嘅客人咧係多好多，咁所以就變咗就大家揾工嗰、那個機會都少咗好多。咁啊參與咗個咁啊幾得意啦，即係都係我第一次嘅體驗啦，即係走入去大學入邊做展銷會都幾得意嘅。咁啊我係唯一一個香港人咯。咁然之後跟住就我係需要大約係揾三到四個即係外貿嘅業務員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唯一一個我諗係幾全程係用英文同佢哋去做一個 interview 嘅單位啦，其他嘅咧就都多數都係翻啲國內嘅有啲主管啊，咁啊睇下啲履歷啊，簡單嘅履歷啊，咁同佢傾下偈啊，咁啊。咁但係我邊就都幾多人圍觀啊，因為特別係即係全程用英文去做，咁啊佢哋又覺得好 challenging 啊，咁啊又發覺其實佢哋大部分啲英文咧就都唔錯嘅，即係都 OK 嘅。咁但係嗰唔錯咧就只係限於你睇你點睇咯，係一個好功能性嘅英文咯，即係譬如話叫佢用英文去介紹下自己咧，佢係幾乎個個都得嘅，因為佢原來你發覺佢係背熟曬嘅，即係你睇得出佢係背熟曬。咁然之後跟住就再問一啲即係其他嘅話題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個英文水平，即係個別嗰啲高低啊咁樣，其實都幾得意咯。 好啲啦，我會覺得內地新去 preparation on 個 interview 喺工作上，即係香港而家就真係就真係差好 遠。佢又幾得意嘅，即係咧嗰間學校咧，後屘就我同啲學生interview 嘅時候咧，就即係問下佢哋嗰兩三年究竟又讀乜嘢啦？除咗讀外語之外， 除咗史片之外， 除咗讀外語之外。咁然之後跟住，原來佢哋有讀一啲叫做即係同 international trade 有關嘅嘢嘅。咁啊問下佢哋有啲 international trade 嘅嘢嘅時候咧，你又發覺即係喺大陸讀大學咧，嗰個係為咗都係即係為咗未來個就業而鋪路咧，係做得佢幾好嘅準備。咁但係呢個係好型唔好，就真係好見仁見智。譬如話佢學校最後一年咧，其實就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學習乜嘢叫 international trade 啦。咁佢我話個課程係包括啲乜嘢？咁課程大致上係包括你點教你點樣去同一啲外國人打交道啦。咁譬如話仲有就係一啲展銷會嘅實習啦，即係譬如話客人嚟到你點樣去同佢佢哋有啲過程，即係譬如你點樣做一啲 negotiation 啊，做啲 bargaining 啊，咁然之後跟住又 豐盛嘅呢啲課程 嚇，係啊，同埋學教你點樣搭電郵啊，即係好實際嘅啲嘢全部。 咁樣講，寫嗰個課程係好豐盛嘅， 好豐盛 嚇咁然之後跟住就學好曬 海天盛宴。 咁我一陣先講俾你聽，即係一個同海天盛宴有關嘅。咁仲有就係會教定曬佢，譬如話關於譬如話物流嘅嘢，佢又會略知一二啦。即係佢未必識好懂嗰個流程，但佢起碼知道咩叫 FOB 啊、CIF 啊，咁嗰啲嘢佢係知道曬嘅，即係佢係學定好曬嘅。然之後佢準備係去做一個跟單元嘅 ，OK， 即係基本上一出嚟就係做一個跟單元。咁而佢要求嘅工資亦都唔係話好高嘅，即係喺學校走出嚟咁大部分嘅 expected salary 咧係即係比我想象中係低好多。佢大約係要求大約係2000蚊到3000蚊到嘅，包食包住。咁同埋個心就好多都係希望 离开湖南嘅，即系特别系喺广东省做嘢咁，所以广东省对佢哋嚟讲系仍然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即系有一啲更有好多更加系喺暑假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落去广东咁啊，搵啲厂啊，做下流水线啊，做下做下或者有啲甚至做已经做过跟单元，咁亦都有啲譬如做过喺广东省做呢个地产经纪咁样，咁啊乜嘢都有嘅，咁啊佢哋都系会 prefer 翻系会翻翻去广东省嗰边去做嘢啊，咁啊个即系佢哋又冇乜嘢担心自己适应唔到啊之如此类嘅，个心系好向外嘅，咁你话讲海天盛宴就真系有一个女仔就问我，佢就话 佢话 见到你唔系佢话喺你间公司做咧， 有冇海天 跟单使唔使？陪客人去唱歌去卡拉 OK， 嗱呢啲咪好问题咯。 咁我啊， 哇，你而家答咪唔使跟客人，不如要跟我。 唔系我睇下我记唔记得点样答佢先啊？即系我就同佢谈咗啲哲学嘅，即系我睇下点样答佢先。我同佢讲食饭同唱歌，咁我就话我话我间公司就冇个 policy 咧，就规唔规，即系限制你。俾唔俾你食饭嘅，咁但系我唔，就算我限制咗唔俾你食饭，你都系要食饭噶啦。咁所以我就话，我间公司亦都冇限制啲跟单员咧系要陪客去唱歌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去陪客唱歌咧，我都阻止唔到你嘅。 佢一定唔会打你工啦。 唔系类似系咁啦，即系好远嘅。我答佢，因为我都唔知，因为我不可能答佢系可以定唔可以，即系我咧好浮啊。咁所以我俾咗个几浮嘅答案俾佢啦，自己去谂咯。咁呢个都几好笑。 俾个任务你啊，等你得闲啲啊，希望你嚟紧半年。得閒啲去做啊！即係你試下，你喺香港當係招聘咁嘅形式，你又試下 interview 下香港嘅大學生啊！即係我，你一定會有個。 我去邊度揾香港嘅大學生去咩咧？ 你嚇當你即係 by the way， 可能香港有公司嘅時候，你當係又係。 我香港而家已經有公司。 你問咪你咪試下，即係我會俾，即係你會覺得一個好深嘅體驗案。哇！兩邊 係嘛？ 係香港嗰啲係塞嘅， 係嘛？ 係啊， 有幾塞咧？ 香港嗰啲好玩好多， 好玩好多。我 好開心咯。 脱節咗好耐啦，我都有，我諗我大約可能有兩三年冇煙過香港。讲嘅人， 快啲揾啲位， 一定要， 但系两三年前已经好塞噶咯。 喂，好好啊， 我话俾你听， 开心。 即系我烟嗰个，我烟嗰个香港嘅咁样答我问，即系佢话我问佢，我话你嚟够，即系通常都会问下你嚟到呢度嘅建工系你系想即系系有咩目的啊？我曾经有香港学生系答我，就系话俾我听，冇啊。呢排啱毕咗业啊，咁啊玩又玩晒啦，屋企又俾压力我都唔系好想做嘢㗎咋，不过都系同老豆老母交代下啦，咁样佢真系好坦白嘅，真系咁样答， 好坦白噶， 系啊，即系已经失得好紧要。 烟多啲啊，杰斯， 系咪啊？ 好过瘾噶，香港啲大学生， 系咪啊？ 即系我烟过啲，点解即系你有兴趣搵呢份工？佢好真好坦白噶，我其实冇乜兴趣嘅， 系， 不过。我攞啲老实咁讲，我屋企系有钱嘅， 系 有钱。不过即系始终人都要打份工啦，试下打份工，咁就见下你咯。 咁你点啊？你咪咁咪唔出粮你都做咧？咁啊问。 佢系女仔嚟嘅， 系。 不过冇乜所谓咯，即系佢嗰啲 selling point 唔够突出咯，我觉得。 系嘛？ 所以我就冇鬼理。 哦。 唔系佢坦白得佢太过分，太可爱啦，真系。 其实真系几得意噶，系啊。 系啊，得意噶，同埋即系炒少少讲啦，因为你如果嚟紧 in 嘅时候，因为我哋转咗制啦嘛，开始。咁咧，其实我翻学校嘅时候，同我啲阿 Sir 都倾噶啦，佢话：哇，而家基本上大学唔系大学嚟嘅。中学嚟嘅， 衰过中学啊！ 细路仔都好紧要啊， 全部细路仔都好紧要。 系啊，唔系其实我都系，因为我其实去湖南个心态都系，因为我都系想应，唔系我都系应酬下嗰个教授啦，因为嗰个教授都即系。唔係，我都有啲嘢，其實我都有啲嘢要靠佢做嘅。咁跟住之後就應酬下佢啦。咁其實你話即係實質係咪好想請應屆大學生呢？就真係唔係好想啊。因為就算個人工好 唔係好高，咁但係呢最慘嘅就係呢即係你擺好多時間落去教佢，但係你 guarantee 唔到佢究竟可以喺呢間公司要做幾耐，因為佢行咗出嚟個人就會變㗎啦嘛，係咪先，即係佢發覺原來 K 場嗰度嗰啲入息係好過我間公司就喺 K 場度做㗎。咁同埋好得意喎，即係我發覺間大學仲有一個現象就係呢好似菲律賓㗎。 好、 哦，啲男即系嗰间学校有男生有女生啦、嗯，但系啲男生好似唔使搵嘢做咁样喎，即系啲男人好似唔使搵嘢做咁啊、嗯，大部分接近九成咧嚟即系埋嚟建工啊，或者埋台建工嘅都系女生嚟嘅，啲、 嗯 哎、男生系咪咬老远嘅咧？即系我又唔知，即系唔使我即我见过只系。全即系大半日啦，我由朝早到晏昼四点钟啦，得、嗯、一个男生嘅啫、 嗯， 其实全部其他全部都系女生嚟嘅， 系咪间 咁得意嘅啫？唔系，但系你见到啲男生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噶， 哦系啊， 陪啲女生嚟 interview， 但系佢自己唔系嚟 interview 嘅，都几好 喎，系啊，所以唔知好似去咗菲律宾嗰啲大学马尼拉咁样去咗， 啲女生啲质素如何先？ 你讲咩质素又？ 即系 appearance 啊， 系啦系啦系啦，个外表啊， 大部分唔系三尖八角。八角嘅 ，OK 嘅，咁同埋就係好你知道啦，而家都有好多人教佢哋點樣去 interview 噶嘛，咁啊其實我又好討厭啊，即係有好多就係特登著定，即係你明明係一個細路女，你又唔好著套套裝啦，黑色嘅短黑色褸啦，係啊，黑色嘅褲啦，白色恤衫啦，咁樣著，即係著到好似制服咁樣，咁我又唔係太中意嗰啲嘅，咁有啲唔著嗰啲反而唔係有啲唔著嗰套衫嗰啲， 係啊。 着嗰套衫嗰啲咧，我係稍微比較中意。咁同埋就係、是，我就會好留，即係其實就因為你個個都係一個大學生，一樣八字咁樣嘅，我就幾留意佢個積極性咯。咁我其實有一個，即係因為我同埋我一個同事去，咁我有都幾有幾得意嘅，即係我就見咗一個咧，有個女仔，佢個睇得出佢係個性子好急嘅 ，OK， 即係個性格係好急。急嗰就好急進嗰啲嚟嘅，個積極性好強嘅，咁我都 pick up 咗佢嘅，咁我同我個同事講，我話第二，我話你睇住嗱呢個會打俾我哋嘅，咁第二日佢真係打俾我，即係又俾我估得中，咁所以我多數都係會即係會請下嗰、那個睇下跟住有咩發生咁樣啦。 因為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之前都去過一間重慶嘅，又係外語大學嚟嘅，淨係外語嘅啫。咁係、一個有幾個商即係商界嘅人啦。咁自己夾錢去搞嘅。OK。咁專係去收一啲咧，係叫做貧苦大眾，叫做貧苦大眾冇錢讀書咁去收嘅，咁即係好大嘅感覺，因為咧學費好平嘅，因為佢津貼真係好犀利嘅，佢基本上佢喺重慶裏面，佢係北京大學嘅愣愣埋埋咁樣嘅， 資補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畢業咧，佢就會掠你嘅，好過癮嘅喎，其中有一個創校嘅人咧，就係搞喺重慶裏面搞服裝嘅。因為講到明咧，嗱，我哋有啲 interview 啊，就係咁樣去見工咧，佢有啲指定服裝要買嘅， 係 要喺佢敷翻佢 哦，喺翻佢嗰度買， 係啊，喺翻嗰度買嘅，全部唔平 嘅，咁似骨牆嘅， 好鬼過癮， 買化妝箱啊，買衫啊，買制服啊， 咁嗰啲學生咧就大概八成係女仔嚟嘅， 係 嚇，咁就個個都即係。我都唔知佢裏面係咪有啲學校津貼整容㗎。 係。 個樣一模一樣㗎喎，好鬼似㗎喎，穿埋嗰套衫呢直頭。 係啊係啊，我度嘅又係咁囉，好得大堆。 好似㗎。 係啊，即係好似韓妹嗰啲咁啊，個個見面都一樣㗎。 咁佢哋好 aggressive。 set 個頭啊又差唔多一樣㗎。係 啦，佢哋好 aggressive 搵工，咁有啲譬如讀俄羅斯文咁就講到明，即係佢畢業之後呢想去俄羅斯做翻譯啊，點樣點樣點樣。佢讀日文啊，想去日本啊，咁樣哇，個個對個前途都非常之有盼望。 有憧憬嘅。 好有憧憬嘅，好鬼過癮嘅。 嗯 啊、不過就跟住學校就掠翻佢水咯，即係話就話慈善，但係好多嘢掠翻水嘅。 嗯、 即係譬如佢有啲 course 咧，有啲班咧，畢業之後咧，你可以唔報。 嗯， 但係你報咗呢你多啲 interview 機會，嗰啲班就好貴嘅。 哦， 嗰啲班就好貴嘅。咁去到成幾千蚊，可能係兩三個鐘啊咁樣。咁特登嘅教你啲儀表啊咁樣。 係係、 啊，幾位好揾嘅。 係啊，都其實就即係譬如同佢哋用同英文講嘢嘅時候，都係發覺就係話所有嘢好功能性咯。譬如話你話我用英文問佢，我話你有冇睇過啲咩書啊？ 咁佢話佢唔會，即係冇人會同我講過會睇啲莎士比亞或者睇啲愛情小說啊，係冇噶。佢除咗睇埋嗰啲都係嗰啲咧英文啊，點樣應用喺啲 business 啊嗰啲咁樣咧，或者就係、是、哦就睇過啊嗰啲咩 letter in business 啊，寫 business letter 咁嗰啲咁嘅書咯。即係睇嗰啲囉，咁嗰啲佢就當睇咗，嗰啲書唔係要嚟睇㗎嘛，嗰啲書係要嚟抄㗎咋嘛大佬，咁但係佢就會睇㗎，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又幾奇怪。 咁嗰陣時我喺重慶嗰度認識咗個哥哥仔，咁佢讀呢、這個唔知韓文定乜嘢嘅，咁佢三年前入學嗰陣時呢，佢係一個窮家子嚟嘅、即係屋企真係冇錢嘅，真係叫赤貧嘅，咁但係呢即係你知國內嘅嘢變化好萬千㗎啦，去到 EFV 畢業嗰年呢，佢老豆係一個富翁，喺重慶嘅一個富翁嚟嘅，因為有人買咗佢帶農地啊，跟住起樓啊，俾好多錢佢，跟住哎呀，本來入嚟讀嗰陣時咧，就真係一心向學，咁但係點知我畢業嗰陣時咧，我老豆發咗達喎， 唔使做啦， 好鬼過癮， 係啊， 因為佢哋我嗰次去真係只係溝通下，咁啊順便參觀下，咁啊所以佢哋講得真係好坦白，好過癮嘅，但係。最過癮就係啲女仔一模一樣樣，哇！真係似到不得了，個個都。如果你請咗佢翻嚟之後咧，你請個 A 咧，阿 B 嚟翻工咧，你都唔係好覺嘅，真係。 哦，阿 B 就唔好請佢翻工啦，咁就。有咪講阿迪啦，唔好講阿 B 啦，講阿迪啦。阿迪就去咗西藏係咪？係 啊， 係啊，咁啊翻咗嚟就梗係要揾你嘔翻啲料出嚟啦。 點解冇玩啊西藏？ 西藏我冇去過，要出冇。 我都冇去過。係 我真係冇去過啦，真係靠你啦。咁啊冇係啊，我哋個嗰晚。兩個禮拜前啦，係咪差唔多。 係啊，啱啱完show之後。 係啊，完show之後就即刻捧住個行李，咁就半夜咧就由呢個黃江出發，就去呢個白雲機場坐飛機。咁啊，第二日咧就啊安全到達呢個拉薩。咁我記得就千叮萬囑叫你一定要打電話翻嚟啦。咁啊，到最後都好啦，見翻即係兩個禮拜後見翻一個阿迪喺度， 見翻個人 喺度，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去西藏啦，去拉薩呢個地方。 有好多嘢。嘢咧，嗱，你講一講嘅，即係有好多嘢其實係，因為我好多嘢都唔識啦，喺內地度，咁先講一講喺廣州白雲機場先啦。因為我喺香港訂機票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係話俾我聽係哦，寫好明 Hong Kong 咁，跟住飛去拉薩嘅。咁我睇翻個班機個 number 啱啊，跟住然之後，咦個時間起航個時間啱啊，但係咁奇怪嘅，喂去重慶嘅點解班機 OK？ 哦，班機去重慶， 班機去重慶，咁我完全係唔冇 驚上錯機。 咁然之後係啦，咁我問啦，問啲職員啦，咁 即係白雲機場嗰陣時， 喺白雲機場嘅時候，咁我搭東航嘅，唔係去嘅時候係去嘅時候都係搭東航，冇錯，香港呢班都係，咁問咗好多職員啦，跟住最後搭南航 ，sorry 去嘅時候， 南方航空， 咁後屘搭咗原來，喂唔係啊，即係佢解釋咗好多次嘅就係、是。因為架機，總之就要停機，停咗喺重慶， 停喺重慶， 跟住等一陣，咁跟住咧就會去拉薩噶啦，咁樣講，咁樣嘅，咁啊 OK 啦，咁啊到達重慶， 咁就算去咗重慶都好啊， 好啊 重慶仲好啦、啊， 係咯，未必想去拉薩 啲旅遊正，係咪先？係咯， 咁啊耀川啊多次喺度嗰陣時啊開 show 嘅時候已經講咧，佢話慢慢等啦，话唔定啊，到時等你六七個鐘去到拉薩第二日噶啦，咁啊咁我。啊奇怪喎 ，OK， 奇怪， 冇 delay， 好準時，成班機係我大約下晝三點啦，因為佢寫嘅都係下晝兩點半到，下晝三點我就到拉薩啦 ，OK， 咁啊到拉薩嘅時候咧，有幾樣嘢咧，其實我都要注意嘅 ，OK， 咁咧如果內地人去拉薩咧，咁你租酒店啊、旅館啊、賓館所有嘢都冇問題嘅，但係咧所有外國人同埋港澳人士咧， 港澳人士， 咁咧係。一定係規定咗你要租三星級以上嘅酒店嘅。 哦、oh, ，OK。 係啦，咁呢個我就唔知啦。 即係冇錢嘅香港人咧，你就唔好去啦。 係啦， 係咪咁講啊？ 係啦，冇錢嘅香港人就唔好去啦。 Okay, 但係當地人咧，住唔住得三星以上先？ 住得。 OK， 住得。 嚇、okay. 啊？咁都得啦， 當地人一定住得，冇冇、 okay. 問題。 我以為你要你 三星，我以為佢將佢分開咗， 係啦係啦，費事你接觸啊。 但係港澳就一定係三星， 有冇搞錯啊？咩道理嚟嘅呢個？ 唔知咁我亦都問過啲酒店嗰啲職員啦，事後咁佢哋都話冇啊，呢個係佢哋嗰邊嘅規定嚟。 唔係職員係咪多數都係啲藏人嚟嘅？ 唔係啊， 係外省人嚟嘅， 外省人四川重慶多， 又係湖南四川重慶嗰啲。OK， 冇錯啦， 咦好。 喎。咁啊，第二樣嘢好啦，咁啊去到拉薩啦，咁啊其實好簡陋嘅個機場，因為一出嘅話得四個位攞行李嘅啫。 係 一攞行李，基本上咧衝出去就係噶啦。係啦，咁 喂好啦，嗱，我想集一集你喺今時今日中國，你仲揾到一啲咁嘅機場啊，或者係火車站咧，你係覺得幸福嘅。 嗯， 即係我最近成日都要搭高鐵。我最近咧，即係 stop 一 stop 你啊，又講下，即係我真係受高鐵之苦，真係好辛苦啊！你發覺啲高鐵全部嚇，但係最先進嘅交通工具，冚家產，你去一去，你試下去廣州南站啊！ 我知你想講， 你一頭去行到去一尾啊，或者如果你個膀胱細啲，你想行去廁所啊？你隨時行到去會賴撚咗㗎，或者你行下會屌你老尾猝死㗎，你知唔知？因為大到我都唔明㗎，即係你去到點解每一個火車站都要大到咁樣㗎啫？買票同去搭火車，起碼都行返你10至15分鐘，最起碼你要急步行添。你冇諗過所有用家嘅感受㗎先。我大佬啊，去得搭火車或者搭飛機，我唔係兩手空空㗎嘛，我仲要攞住起碼最少一件行李啊。即係喂大佬，你今時今日你仲可以搵到個機場喺個行李帶度攞完行李，跟住然之後就啜聲就可以行咗出去呢，係好撚幸福㗎話俾你聽。 我去到嗰陣時呢，呢度要講一講嘅，即係你就話除咗個大嘅之外， 白雲係嘛你想講。 白雲啦，同埋白雲啦。 白雲其實已經唔算大㗎。 但我覺得最麻煩係乜嘢呢？ OK， 第一，我啱啱去嘅時候就11月3号朝早嘅，咁應該就係之前嗰幾日呢就天安門爆嗰架車啦， OK， 上個禮拜咁就安檢啦。嘩，我話俾你聽，麻煩到嘔 嘅。嘩，係呀，不嬲都係㗎啦。 嘔嘅程度係咩呢？就係、是、OK， 我已經醒目㗎啦，即係我班機係8点55分係俾我8点已經入閘唔理㗎啦， OK， 過安檢搞咗20分鐘，我孭住個袋，裏頭有部 notebook， 跟住部 notebook 佢睇曬我所有嘢。 喺邊度？喺白雲機場。 喺白雲機場。 Okay。 第二樣嘢，所有火機乜嗰啲嘢要抌啦， 一定噶啦， 抌曬之後啦，倒 Q 曬你個袋出嚟。不特止，我咧，我唔知係咪我揸住講過喎。顶你个肺！我拉入房度俾佢拍撚咗我五分鐘喎。 係咩？ 撚咁拍我屌！ 拍乜嘢啊？ 拍你身上有冇嘢咯？ 唉， 咁得意嘅 ，OK， 係啊，我俾人拍喎 ，OK， 咁拍撚咗五分鐘，好啦，咁我諗緊，唉，心諗撲街啦，即係出拉薩，哦，但出拉薩我搞笑喎，出拉薩咩？出拉薩攞夾咁啊走啦，走啊全部攔住曬啦，排住成30-40人啦，就係、是、你要開夾抄曬你所有嘢攞啦，我見住人哋喺度抄啦，我過嘅時候我懟張港澳卡，因為我係港澳噶嘛，跟住佢就喂。昆爾年跟住就走咗去 咯，即係叫你，即係港澳就港澳同胞就鬆好多， 外國人都係 OK。咁去到拉薩嘅時候，好老實講，去到， 但係呢個又同你講下啦，你嗰個係一個幾特別嘅情況嚟嘅，即係如果你遊走於大陸咧，你就發覺首先就係、是、無論火車站或者係機場都好啦，安檢嗰樣嘢咧，嗰種老土法，反而就唔係，即係咧好少，其實好少由底抄到面，由面抄翻落底嘅。依家你譬如話特別，可能有啲特別情況嘅，但係嗰種討厭其實未必喺呢度。嗰種討厭咧，我對我嚟講咧係嗰種形式主義。嗰種形式主義就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又老尾，你又冇人喺度睇嘅，或者咧幾條女咧，嗰啲著曬制服嗰啲咧，嗰啲唔知係咩，佢係即係海關人員啦，咁啊通常都係啲大嘅就唔知去曬邊嘅，得翻幾條女就喺度打下牙教，又問你尋日去邊度玩啊，邊度食嘢啊，今日放工去邊啊？你見佢喺度咿呀下起咁樣，但係咧佢又要所有人要排曬隊啦，過行李帶啦，跟住然之後咧，哇！大佬啲人又逼又逼又撞又逼又撞，但係你。最我覺得最我對我嚟講，我感覺就最咩？你又唔撚睇嘅，你不如唔好叫我過嗰條行李帶啦。你十鑊九鑊你都係唔會睇噶啦，係咪先？但係所有嘢都係行禮如儀，跟住之後咧，好啦，你坐高鐵又係咁噶嘛，行李過行李帶啦，跟住之後咧就嗰個人咧就過嗰啲咩嗰啲嗰啲 金屬探測器 啦。你發覺有個現象噶嘛？那個現象就係咩？個個人都係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係咁必㗎嘛。因為點解你因為佢 skip 咗個程序，個程序就係佢冇叫你攞曬身上啲嘢出嚟㗎嘛。係 啦 係 啦。 咁你呢啲咪叫形式主義囉。咁跟住人人都係帶住三四部電話，你帶個炸彈喺個袋度都得㗎。其實因為然之後佢買，然之後咪有條女就同有條女就行埋你身度啦，行埋喺身度做咩？摸你啦 ，OK 係咁摸你，佢一路摸緊你，佢唔係望住你嘅，佢度摸你又望住隔離個同事喺度。呢尋晚咧我煮嗰個單餸咧，哇嗰個菜心炒牛肉啊，真係㗎，嗰啲菜心呢排都幾靚啊，唉又平喎，咁啊買省18蚊到一斤咁樣。但係佢講緊呢啲嘢時候，佢一路摸緊你，摸嚟做乜撚嘢啫？我有個炸彈喺度啊，姐，你摸唔摸到啊？摸到啊，照過。呢种咪就形式主义啊嘛， 摸到真系俾你过、啊， 摸到都俾你，你话埋俾佢听，佢都俾你过， 真系过、啊， 我话俾你听， 呢三个月系讲呢个情况， 即系好捻讨厌噶， 你讲呢个情况发生， 系啊， 即系头先我望， 唔系，仲有我讲埋先，喺黄，我讲多一句啫，我讲多一句啫。你俾人摸緊嘅時候呢，後面嗰個阿嬸呢係頂緊你㗎喎，係頂緊你 㗎， 冚家產你乜嘢，好似非禮咁樣，根本係個非禮嘅過程嚟㗎，呢個係俾你繼續講。 唔係你頭先講嗰個，你頭先講嗰啲嘢喺黃江口岸呢三個月咪發生囉， 係咩？ 個個都要話你孭住個袋，你唔過嘛，佢係指住你過，屌你抌落去嗰個袋呢，抌落去過嗰部機度呢，系冇捻人望住部机台。 唔系喎，我唔明喎、啊。我过黄冈，我过黄冈过得最多噶啦、嗯。一年365日都系要弹呢种形式主义噶、啊。边系呢？净系呢三个月啫。 唔系、啊，呢三个月加咗部嗰啲机咧，跟住加埋部金属探测器。我平时直行直过唔甩。 有金属探测器加咗咩？ 有啊。 啊咩？我最近就多咗少少喺落马洲过。落、 啊、 马洲不嬲都有。落马洲仲奇怪啦。落马洲连一个摸你嘅人都唔识嘅，佢好啲嘅。其实呢个关口系值得。值得赞嘅，佢净系摆咗部金属炸弹喺度，就有鸠你有路，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系咁边嘅啫，但系冇人理你嘅，即系落马，唔系即系近住广，即系我谂系挨住香港嘅几个关口咧，唔系嗰啲系你比较例外啲嘅，但系你越向北行咧，即系所有嘢就系好捻奇特嘅， 我 谂 我解 释 到嘅，即系我有解释到嘅，点解喺广州白云搞到咁啦？因为我个班机系拉闸啊嘛， 系 咁啊，另外 系啦， 一班机。隔離嗰班機又係搞到撲街係咩咧？嗰晚係去烏魯木齊嘅，一班8:15飛，一班8:15飛，搞到撲街咁滯。 所以啱嘅，啱嘅，即係 好啫，頂。 咁啊，去到拉薩啦，第一下嘅感覺啦 ，OK。首先我落到去喺機場出去嘅時候啊。都係照舊㗎啦，有人問你誒搭唔搭的士啊成，咁但係又唔係好撚強烈啦， 即係又係咁樣嘅， 係啦， 係嘛， 基本上係一樣嘅，咁但係嗰啲我會 即係又係有白牌， 有白牌 ，OK， 係啦，咁係咩人呢？撞人， 撞人嚟嘅， 嗰啲就 撞人啦，啱嘅，撞人好多做司機嘅， 係啦， 好多做司機， 咁啊，然之後因為佢一出機場有大巴啊嘛 ，OK， 咁個大巴個流程都幾好嘅，即係OK， 跟住， 哇，你夠膽坐啊？ 坐大巴， 哇，屌你老，你唔驚恐怖分子啊？爆炸嗰啲啊？ 咁啊好搞笑啦，姚尊一路都講啦，佢話阿迪。你呢鑊一定同人吵交啦 ，OK？ 隔離坐嗰個撞人牙牙炸炸喺度， 唔會係撞人嚟嘅應該。 實嘈啦，但係好老實講，我成個機去拉薩嘅時候，隔離嗰、那個冇撞人咯 ，OK？ 唔係機場去市中心其實係， 即係 去 撞人 遠唔遠嘅？其實、 啊、機場去市中心都要9個字嘅車程， 即係我講呢個市中心應該就係布達拉宮嗰度啦。你住都係住喺布達拉宮。附近 ，OK，OK，、 okay, okay, 咁、okay, 所以就大約一個鐘車程啦。 係， 沿途老實講 ，OK， 風景好靚， 係 你諗唔到一樣嘢嘅，因為我去拉薩嘅時候 冇霧霾， 冇 ，OK，OK， 我去到拉薩嘅時候，我會覺得一樣嘢嘅係。啊，應該係啲嘢好爛啊，啲路好爛啊，成。咁咧，其實我見嗰啲路牌，我搭車嘅咁周圍影相見到，我諗係好多嘢咧，喺2008、2009年嗰段咧，真係抌錢嗰下咧，嗰40,000,000抌落去、你見到啲路咧 ，OK， 靚撚過你喺深圳上廣州。 即係暫時都係新噶嘛啲路。 新噶嘛 ，OK，、啊、隧道啊有燈啦，咁幾條隧道仔喺度啦，啲巷啲路啊平啦 ，OK。 即係話你港燦，即係冇，即係冇乜，即係啱喎，你港燦。 係啊。 中國都係咁上下啦，邊有即係揾錢㗎嘛，大佬啊！ 唔係聽緊阿的講，就好似睇緊國內啲嗰啲 讲西藏啊、新疆啊嗰啲剧集啊，通常都系讲嗰啲咩援疆大队啊， 系啦， 好捻伟大嗰啲，日日同啲维吾尔族人咧，屌你老尾又揽头揽颈啊，争在未瞓捻埋一齐咁滞嘅啫，好捻爽噶嘛。 去到嗱、啊，去到市中心啦，咁啊后屘转的士啦 ，OK， 咁啊又。個個中國嘅城市都一向㗎啦，除咗深圳之外，深圳係計有的士嘅，24小時都有嘅，計標㗎啦。深圳就佢嗰度唔係嘅， 講價嘅， 10蚊一程， 10蚊一程， 去邊都係10蚊一程，除咗機場， 冇即係冇遠近分， 冇遠近分， 唔得咁路襯嘅， 幾好喎、 啊？點解咁路襯？我問過個的，我同個的士司機，啊、那個的士司機又好搞笑喎、啊 okay? ，第一佢唔係藏人，佢四川人，第二佢同我講，我之前喺東莞度揸車咁。 去到西藏，俾人讲广东话，哇，犀利！ 跟住我话，点解你唔计标计嘅？跟住佢话冇啊，计标嘅话搵得4000多蚊一个月。如果就咁10蚊10蚊一程嘅话，我一个月搵到8000-9000人人仔 嘅。系咩？ 佢话几好啊！ 唔系咁，好差嘅情况点咧？ 嗱，因为点解咧？系咯，得意嘅系咩咧？就系、是、咧，其实佢拉萨嗰度咧，大约都系7-8条街嘅啫。 哦， 同埋啲的士咧就好奇怪嘅。你上完一個之後咯，黎曼的嚟嘅， 係 咁咧。 喂喂，有第二個又上，哦，10蚊位10蚊，真係嘅，10蚊位10蚊位咁樣。 真 係嘅。哦 ，OK， 呢個又幾奇特喎，呢個方法。 咁啊幾得意嘅。係。去到酒店啦 ，OK 啦。 哇！但安全性咪好低咯，即係如果你咁坐的士。 唔係黎曼的，你都得咩？ 你可以咁講，冇啊，唔識啊嘛。咁去到市中心。咁你冇見到人哋坐電單車㗎，咁你正常見到的士就折㗎啦。咁同埋，因為我有朋友去咗嘅，咁佢話俾我聽，總之10蚊一程啦，咁樣你上去就得㗎啦。咁啊酒店就 OK 啦，係、冚家產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我去到嘅時候個温度係朝早大約13至15度到啦，夜晚凌晨就大約-2至-4度啦。咁、冚家產嘅原因就係夜晚係冇暖水嘅，係 唔係話？ 而夜晚 係 暖氣有冇啊？ 夜晚亦都系冇暖气， 冇暖气， 未开啊！ 呢个少啲，系咯， 系啦， 未开嘅， 咁啊， 照计嗰边好多天然气啊， 未佢有时间开噶， 我睇到西藏电视台喺度搞紧啊，12月会好多， 大佬而家其实根本就喺度掠夺紧西藏嘅嗰啲天然资源噶咋， 系啊， 即系你见到，即系譬如听你咁讲嘅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咁樣講呢？即係譬如話，又係將個成個拉薩將佢慢慢又係城市化囉。即係譬如話，又係將稍後我諗有冇去過有冇步行街啊？ 有， 屌你有步行街。 拉薩同香港一樣，香港名靚 Nice Station 啊嘛。 係啊， 拉薩一樣 一樣咯。 步行街、 人民廣場嗰啲一定有啦。屌你， 步行街咧有啲唔同嘅。OK， 咁好啦，我去咗幾笪地方啦，因為我其實喺拉薩逗留咗2-3日到嘅，咁我去咗布达拉宫啦，去咗大超寺，去咗白庙街啦 ，OK。咁成个城市系点咧？比我想象中系现代化好多，因为我都系谂住，哎，屌嚟嚟零零啊，好似早几年咁，你见到啲藏人。搭七啲漢人嘅時候，會舊噶嘛？係咪先？ 你未去到啲地方嘅，定 照計啊！我就算我唔會有一個，我未去過都唔會覺得佢係好舊嘅嘢、哦，因為呢幾年你大興土木得好犀利， 西氣東輸啊， 係啊， 嗰度嗰啲氣勢大俾人用啊，大佬。 其中一個窗口嚟嘅，而家西藏都。 咁、我冇諗過啊嘛。咁啊，第二樣嘢係咩？就係、漢人同藏人嘅嗰種分別啦。OK， 做生意嘅，即係開好多餐廳啊， 係 食肆啊，大部分都係漢人嚟嘅。 呢個係我諗有一個過程啦， 係啦， 漢化嘅一個過程啦，即係新疆已經係以前經歷過嘅呢、這個就。 但係好得意嘅就係話，你去到藏人嘅地方，例如嗰啲白廟街啊、去到例如布達拉宮附近嗰一紮嘢咧，你會發覺咧係冇乜漢人嘅、你見到嘅漢人就係遊客。跟住好多 正常啊， 外國人 正常啊。 Okay, 然之後咧，你去到 OK， 頭先你所講嘅廣場啦，佢即係類似廟附近咁樣啦，好大好大嘅。但你發覺係咩咧？你大約行成15至20分鐘都好咧，都唔見有一個公安或者軍警喺度嘅。你即係 你以為見唔到啫。 係咯， 唔係點解我 便衣啊嘛？ 因為你便衣都會分到啦，但係嗱，除非你話藏人嘅便衣就冇得講啦。但係基本上 唔係，但係個廣場多唔多藏人咧？ 全部都係藏人， 廣場全部都係藏人， 因為佢係間廟附近。 哦 ，OK，OK，OK，OK。 咁所以咧，佢全部都係藏人，賣小攤販啊 ，OK，OK， 係啊，係啊，係啊， 全部都係藏人嚟。OK， 咁咧嗰度就你基本上你會感覺到係咩？就係、是、我覺得有少少 三不管嘅地帶咯。三不管嘅地帶嘅意思就係話，首先你撞人嘅地方，好似好有規律嘅，其實某程度上撞人嘅地方，你漢人或者喺個公安上嚟講，好似你哋自己自律就得啦，唔好搞到我。第二樣嘢咩就係話，佢有樣嘢係我覺得西藏人仍然保留得好好嘅，就係、是、每一間鋪頭，例如 OK 中國銀行、中移動咁計。所有嘅嘢我哋見到嘅係漢字啦，係廣東省啊或者北京都好，但係你去到西藏佢仍然 佢有個藏文啊嘛， 喺翻度， 唔係新疆都有，新疆都有呢、這個， 佢保存到有啲文化喺度。 我就咁樣同佢講啦，即係嗱呢度又可以解少少話啦嚇，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因為嗰個咧始終都係有個天險嘅問題。嗱，即係我諗咧中央嗰個策略咧，長遠咧係一定將個地方漢化嘅、即係你睇管治新疆或者新疆嘅轉變啊，嗰個好重殖民式嘅管治咧，你又見得到。其實如出一轍嗰套方法係一定會擺翻內身，擺翻西藏度。但係我諗你西藏同新疆嘅分別就係咩？因為就係個天險問題，你始終咧呢個咧係喺幾百年嘅即係。漢人入藏嗰個問題上都出現嘅，就係話咩？你唔多有，除非你強迫佢嘅啫。如果唔係，真係冇乜，即係我諗十個唔揾，你揾唔到一個漢人係自愿去西藏發展。咁所以就你譬如話，我哋冇數字喺度統計啊。譬如話，你究竟今時今日喺西藏入面嘅漢人嗰個數目有幾多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譬如話新疆就行得好成功嘅，成個烏魯木齊咧，如果你走去烏魯木齊咧，就已經漢化到不得了啦。咁然之後咧。就漢同維吾爾呢就差唔多係分開嚟住嘅、維吾爾嗰啲呢你就好似去咗巴勒斯坦咁樣囉，即係呢或者以色列嘅地方管治嘅地方咁樣， 唔係聚晒一集 住啲 settlement 啊，即係嗰啲個中文我唔記得叫咩，即係嗰啲將啲地方劃咗佢出嚟，嗰啲地方呢就 group 埋晒你啲維吾爾，因為譬如話方便管治㗎嘛、其實你西藏其實都係如出一轍㗎，不過可能係嗰個過程可能比較緩慢啲咯，因為你唔夠漢人喺嗰度。 我諗咁樣講，就算你話就算夠漢人都好，你問我其實都多嘅，因為點解咧？你所有嘅商業鋪頭基本上係漢人嘅，除咗真係地攤或者近廟嗰啲之外。我去布達拉宮我大約8:00-9:00到布達拉宮第二朝早。我見到嘅係沿途，因為我行唔到上去啊，即係行到三分一已經落翻嚟。咁我跟住後屘10:00，我睇成個坐喺度睇個情況啦。之後見到嘅係沿途全部都係啲藏人嚟嘅，佢好似朝聖咁嘅形式去布達拉宮嘅。我諗嗰個宗教嗰個意味喺藏人心目中太仍然都係佔一個好重要嘅 咁梗 係 啦 嘅職位啊。所以就係話入即係你話我所謂洗即係去溝探佢嗰件事嘅係。個藏人本身個堅持性喺度嘅時候，係好難去喐到。要喐嘅話，首先要喐到個宗教，即係要打爛咗個宗教先。但個宗教係， 哦呢、這個已經 死過㗎嘛， 冇呢幾十年都 喐唔到喎，見到 都打爛唔到㗎啦。咁如果呢個矛盾就不嬲都一路存在啦。 同埋藏人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你見到佢哋，喂佢哋又唔係好介意㗎喎，喺啲地攤當到成，佢又好似自力更生咁嘅形式啦。OK， 咁然之後佢哋又你唔會見到漢人嘅鋪頭。是请个藏人的伙计的 ,ok? 你不会见的就算一个藏人的铺头你都不会见到漢人的伙计的 即 是划分好晒的有晒规律在度的你话几乱都好你乱中有序的地方大家好像感觉到你不要搞我不要搞你就得的了。 呢啲最驚，呢啲真係 平平安安咁樣，咁所以係幾得意 嘅。嗱，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可以再繼續講啦，因為好多嘢可以分享嘅。咁啊，聽首歌先啦。今個禮拜揀嚟嘅一啲歌咧，都係想即係都係因為見到，我諗今個禮拜見到一單最大嘅新聞就係呢個菲律賓嘅 Taco Bell 嘅嗰個風災啦。咁啊，將一啲歌送俾。當地嘅菲律賓人啦，咁啊揀嚟嘅歌第一隻咧係一隻大家都會好熟噶啦嘅歌名叫做 What the World Need Love Need Now Is Love， 咁啊揀翻一個最原裝嘅版本，1965年嘅 Jackie the Shannon 嘅版本啦，咁啊聽完之後我哋翻嚟繼續講西藏。 Too little of what the world needs.